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他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要介绍一本嘅译诗集。 系啊，呢本译诗集咧系马伯良先生嘅《变调》啊。咁好特别咧，在于咧，其实香港我谂成十几廿年冇出过香港人译嘅翻译诗嘅诗集啊，因为诗集都好难卖啦，更何况翻译诗啦。咁但系马伯良咧系好重要嘅，喺香港文学史上边，即系佢影响力啦，同埋佢嘅即系开拓性啦，大家可能都略有所知咧。香港曾经有一本杂志叫《文艺新潮》， 系 啊，嗰本影响力好大嘅，唔止影响中香港啊，仲影响埋台湾嘅现代派嘅诗人啊等等。咁咧，马伯良就系创办者啦。當然啦，我哋都知道佢又有寫詩寫小說啦，咁但係佢嘅詩集呢一直係去到佢後嚟離開咗香港，佢先喺外國嘅時候再出版返佢嘅詩集《焚琴的浪子》啊，《美洲三十言》啊。咁其實佢晚年即係中晚年呢都定居喺美國嘅，咁而且呢後嚟變咗一個著名嘅食評家。咁我諗香港人都有睇過佢食評嘅，即係佢又用筆名叫馬浪。咁呢本《譯詩集》呢其實呢係佢早年嘅作品嚟嘅，就係佢辦呢個文藝新潮嘅時候呢喺上面所以專輯嘅方式發表過好多輯佢譯嘅唔同國家，比如美國、英國、西班牙等嘅一啲嗰陣時嘅新詩人。嗰陣時嘅比較即係仲係好時尚又好啦，或者係嗰陣時甚至係一啲剛剛係出道嘅詩人。但係呢啲詩人呢佢都好有慧眼，有啲詩人呢後嚟都成為咗即係世界級嘅大詩人。 係，我記得我哋未開咪之前，我都同阿廖偉棠講，哇，譯詩集啊，會唔會即係仲難過自己寫詩啊？ 係啊，其實嗰個難度咧好有意思嘅，就係因為嗰陣時馬伯良身處嘅香港文壇咧係一個唔係好成熟嘅文壇啦。咁大家亦都喺度摸索緊，唔單止係摸索緊自己嘅作品咧，亦都係去嘗試去了解同代人咧做緊啲乜嘢。所以馬伯良嘅翻譯就好有意義啦。其實翻譯嘅過程就係將另一種聲音揾翻。自己嘅聲音嘅表達方式啫嘛，所以後嚟我睇到一啲前輩回憶啊，比如話雅思就回憶話啊馬伯良呢啲譯詩點樣影響佢哋好重要，甚至乎咧話馬伯良咧譯嘅某啲詩咧仲影響咗台灣嘅，比如雅園嘅最出名嗰首詩《深淵》都有受佢影響咁樣咧。所以我哋依家睇呢本詩集咧，唔單止係睇譯詩啦，我諗係睇翻五十年代嘅香港嘅最前衞嘅詩人係點樣選擇佢嘅語言嘅。 是哇，简直是前卫的文化人。 是啊，那时候其实立立乱啦，香港啊，大家都可以想象五十年代的香港生计都成问题，还有哪个会去关注所谓的前卫文学。马伯良就很有野心的，他办这个文艺新潮呢他已经标榜是要最前卫最实验的东西。那亦都他选择的作品亦都是这样啦，他就不会说是去迁就那时候读者的理解能力啦，亦都不会说太迁就呢即是时局啦。因为嗰阵时嘅时局咧，注定咧令读者系愿意去选择一啲好现实主义嘅嘢，或者可以影射到当下嘅，比如国共嘅关系啊，中国向何处去啊，咁样。其实嗰阵时好多嘅即系大众传媒嘅倾向都系咁样嘅。但系马伯良咧，真系都几酷啊，吓，即系专门拣一啲咧，好似同呢个嗰阵时嘅现实冇关系嘅，但系咧，如果我睇深一层咧，又会睇到即系嗰个关系系一种深层次嘅关系。 系，咁我哋首先就介绍佢嘅第一首嘅译诗啦，吓就来自华莱士史提芬斯嘅《布尔乔亚刨厨》。 《布尔乔亚刨厨》，作者华莱士史提芬斯，译者马伯良。这些失去置业的日子，我们大宴食人头，真的。鸟群重建，老巢而树林里有了蓝色。教堂的钟在周日的一夜敲响，不过这些都已完成了，那是过去已经习惯。他们惯常睡在草丛里，在热气中， 男人们躺绿色床，而妇人们睡半边太阳。话语早已写下，只是尚未宣之于口。那就像季节过了夏天，却像夏天其实不然；像是秋天其实也不是；像白昼又不是白昼。恰似昨夜的灯继续燃点，恰似昨日的人民继续守望。天一半瓷器，他们宁可如此，而不愿摇撼沉重的许多身体。在这现在，这科学，这不认识，这哨岗，这文静，这愚蠢，这死者的光泽里，在其中，我们大宴食人头，用叶子盛进来的，冠以最先的冷冻的嫩芽。我们依此为生，不再靠古代的种子和糕饼、杏仁和心果。这种苦欲维持我们，他们如今是谁啊？坐在这里，餐桌是否一面镜子？在此他们进食和观看，他们那进食的人们是否就是自身的反应？ 啱啱听过就系布尔乔亚刨厨，咁啊译者咧就马博良。 系啦，呢首诗咧就嚟自佢搞嘅一个专辑，叫做《美国现代诗选译》啊。咁第一首咧就嚟呢个华莱士史蒂文斯咧，我都觉得好惊讶，因为史蒂文斯咧佢嘅诗咧系出名学院派，或者系好原诗嘅，好玄学嘅，好超现实嘅啦。嗰阵时成个风气，你如果喺大陆更加系啦，即系喺嗰种左翼嘅风气嚟讲，就会觉得咧嗰啲诗咧其实同我哋生活冇乜关系嘅。比如佢拣嘅呢首《贝尔乔亚》呢首咧，咁好明显咧，佢所讽刺嘅对象咧，我都可以想象嗰时嘅香港系有一批咁样嘅人，都好似佢首诗咁样咧，系同所谓非贝尔乔亚嘅人系好唔一样啊，过住嘅生活呢度好有趣嘅。佢写紧嘅咧，貌似一啲，比如话。即係中產以上嘅人啦，布爾喬亞啦，但係佢下下都將佢咧塞入一個原始社會嘅狀況下去寫佢，哇！食人頭喎、瞓喺啲草度喎，但係咧過去昨日嘅人民咧守望緊嘅嘢，佢哋係咪仲喺度守望緊咧？佢話佢哋過緊嘅日子咧，用依家所講嘅話就係好離地啊！這哨崗，這文靜，這愚蠢，即係佢。不断咁样建立起一啲嘢，又去反讽佢，就好似喺度质疑紧我哋嘅所谓西方现代文明咧，发展到五十年代嘅时候咧，呢种布尔乔亚嘅生活方式已经好稳定啦嘛，已经成为咗即系社会上所有人所向往嘅方式。佢就将佢拆解翻去原始人嘅时候，你就会去谂呢样嘢系咪出咗问题呢？咁如果你再拉埋刚刚过去嘅二次大战，你就会觉得，咦？呢一切系咪好虚伪、好伪善？ 嗯，好离地嘅呢、這个布尔乔亚系嘛？呢、這个咁嘅阶层。 所以话史蒂文斯都会去讽刺，你就可以想象到嗰个问题去到几严重。即系史蒂文斯其实佢系一个好粗犷嘅，佢写嘅嘢系。咁下一首都其实有相关嘅。叫贫穷啊！我哋又睇下，刚刚讲完布尔乔亚啦，依家睇下穷人，美国嘅穷人系点样嘅？ 贫穷，作者威廉·卡洛士·威廉斯，译者马博良。那是贫穷的虚无逾越了我，老旧的黄色木屋使新砖的租屋露出凹痕。或是射出的铁阳台，有嵌镜显示全张叶子的橡树枝，它适合孩子们的衣服，反映着每一面舞台和必须之风俗。金属或木质的烟通、屋背、篱笆，在一个没有藩篱的年岁而封闭着，隔壁空无所有。那老人穿一件运动衫和软黑帽子在扫街园，他本身十尺地方，那在风里适当地牵转他的角落的，又淹没了整个城池。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啱啱听过咧就系贫穷，咁啊译者就系马伯良， 作者咧就系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啦。其实佢同史蒂文斯系同时代一样咁出名嘅美国诗人啦，但系诗风系完全唔同嘅。咁啊，威廉斯嘅诗风咧就好简单、好简洁，咁咧而完全用意象说话，所以佢被称为意象派。咁佢嘅诗咧冇乜嘢太抽象嘅诗辩喺入边嘅，就好似头先嗰首诗，佢完全喺度描述紧。一个贫穷的人在一个贫穷的环境下怎样颠覆了你的贫穷，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呢，这里面所写的东西呢，其实我想在香港或者在五十年代香港是比比皆是的。现在的香港也可以看到这些僭建的屋啊、在这晾衫的人啊，在这扫街啊，或者一些在这嬉闹在即屋邨里面嘅孩子啊，或者老人家，咁最突出嘅意象就係有个老人家喺度扫街。咁佢扫街本身呢个行为喺成个环境包围之下都系呢个贫穷环境嘅一部分啦嘛。但係喺呢个威廉斯嘅笔下呢，佢扫扫下呢，佢将成个周围嘅环境呢扫成一个漩涡，跟住牵动起嚟嘅嘢呢系淹没咗成个城池。其实呢度包含住道德判断嘅。这个城市无论几咁富裕又好，好似只要一个穷人就可以否定晒你成个城市嘅所谓嘅和谐啊、盛世啊嗰啲嘢。咁呢入面呢，佢威廉斯呢佢冇直接讲佢嘅道德判断。但係佢就係用一个好有力嘅意象去写，以点解呢个贫穷嘅人同埋佢嘅贫穷嘅环境每一个细节呢都喺度呢，係好似掀起一个风波咁样嚟将呢成个城呢係可以取代到嘅。咁呢首诗有趣之处呢，佢翻译呢，其实我睇过其他译本嘅，其实其他译本呢冇咁华丽嘅，因为威廉斯嘅诗呢好简单嘅用词，尤其佢写贫穷添啦，但呢个马伯良呢佢用嘅一啲词语呢係好坚硬，比如话佢用年岁啊、橡树枝啊、愉悦啊、虚无啊，呢词好似呢系同一个所谓基层嘅用词系唔一样嘅。佢因为佢注意到最后嗰一下颠覆啊，佢都系为咗强调出点解一个穷人系可以颠覆到呢个城池呢样嘢。 系呢首就系贫穷，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听一听自由土。 自由土，作者阿慈波麦克列许，译者马伯良。星带之结尾，我们诧异美国人的自由梦是否两百年的松树和硬木和三代的草，世代上来，年岁过去了，我们不知道，那已有两百年从潮水的气息上来，穿过 Piemont， 再穿过松的林子，直至我们走出来，带了我们的前度的羊犊和我们瘦小的女人，在伊利诺亚州橡树的空地，那已有三代来自橡树林、来自榆木的岛聚和草原里的橡树岛，直至我们带了我们的犁和我们的杠耙，在草原中被草浸没的船骨上。八十有七年了，演说人说，我们不同地记忆着他，我们记着他，康萨斯、伊利诺亚、奥亥沃、康纳迪克，我们记着他， Council Bluffs、 圣路易斯、韦尔斯港湾、金柏伦、 Shenandoah， 草在风里大声的演说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叙述我们的自由被土地弄得落后了，我们叙述墓碑和苹果树旁的我们的过去，我们诧异是否伟大的美国人的梦是蝗虫由草里出来向西方的歌唱，而西方如今又在我们后面了，西风正离开我们，我们诧异假如自由是弄好了，梦是完了，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确定，有什么东西不同的人可以梦想，有什么东西不同的人可以意指自由，若是要有一个人意指的自由，那也是人群，不是土地，我们诧异，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询问。 自由土，咁系来自阿茨波默克列许，应该就系美国诗人啦。咁啊，译者就系马伯良。 系啦，呢一集讲嘅都系美国诗人吓。咁呢个默克列许好重要嘅一个美国诗人，一方面因为佢写诗写得好啦，得过桂冠诗人啦。咁、另一方面咧。佢其實係美國做過最大官嘅詩人， 國務院係嘛？ 其實佢呢度冇寫出，佢係國務卿嚟。佢係二戰時嘅美國嘅副國務卿，嚇、係最高官啦，而且係參與咧好多美國嘅好重要嗰陣時嘅事務嘅。所以佢好多詩咧，亦都係從一個大嘅美國嘅角度、大時代嘅角度去寫嘅。好似頭先嗰首《自由土》啦，咁其實入邊反思其實兩樣嘢嘅，一個就係美國人嘅。所謂核心價值啦，係自由啊嘛，嚇、另一個就係我哋成日講，但係咧好少人反思嘅就係美國夢，嚇、美國夢係乜嘢咧？美國夢當然自由就係美國夢嘅其中一個好大嘅構成部分啦。但係佢作為一個默克列許咧，佢作為一個國務卿啊，咁佢又唔似後嚟歷屆總統咁樣喎。其實我哋成日接觸到美國夢呢個詞咧，都係喺競選總統嘅時候嘅。唔知你有冇留意？我試過一次係被感動到熱淚盈眶嘅，就係、是、克林頓競選總統嘅時候講美國夢。其實奧巴馬亦都有講美國夢嘅，每一個美國總統都會講。但係默克列許咧，佢除咗係一個高官，佢仲係一個詩人。當佢講到美國夢、自由夢嘅時候咧，佢加咗好多反思嘅。佢話。發展咗咁多年啦，兩百年啦，到嗰陣時美國即係建國兩百年啦，其實過去咗好多嘢，同埋美國經歷咗好多嘢，有啲咩嘢係冇變到嘅咧？佢入邊有講嘅喎，嗰啲島啦，嗰啲樹啦，同埋喺上邊勞作嘅人啦，咁呢啲咧，佢入邊突出咗演說人呢個角色，就係頭先我所睇到，好多人喺度講緊美國夢， 係 咁邊啲人係去完成美國夢咧？好多人喺度期待緊自由土。正如佢后面所讲话，我们诧异，假如自由是弄好了，梦是完了。其实呢个系停留紧一个抽象嘅层面。咁但系无论系自由系咪真系已经喺美国实现咗，或者美国梦系已经玩完咗，从悲观嘅角度嚟讲，咁依家都成日都有人喺度咁样讲嘅。但系对于前面呢啲喺度恐慌嘅人咧嚟讲咧，系冇乜意义嘅。其实嗰啲人喺度完成紧自由，佢哋喺度做紧。呢、这个自由同呢个梦，呢首诗好意外啊，出自一个美国嘅高官嘅手下， 系又系贵冠诗人系咪、又系高官诗人。 咁入边有一句咧，我睇嘅时候咧，我都有啲油然而笑吓。佢话：我们诧异是否伟大的美国人的梦，是蝗虫从草里出来，向西方的歌唱。而西方如今又在我们后面了，我觉得呢个蝗虫同我哋所讲嘅蝗虫真系有啲关联嘅，因为美国梦咧有好大程度又系一个移民梦嚟噶嘛， 吓 真系 系 啦，掘金咧，咁美国佢一直好强调佢系开放俾全世界人咁，其实呢入边好吊诡嘅就系移民去美国嘅人咧，想象嘅西方就系美国。但系咧，如果当你喺美国文化沉淀咗落嚟之后咧，你就会觉得美国人又会有一种自卑或者系怯场嘅心理，对于真正嘅西方就系欧洲文明啦、即系呢入边嗰种所谓新移民旧移民啊等等呢种循环咧，又好有启示。 印象之久，作者伊伊康敏士，译者马伯良。时间升高，推开了星星，已到黎明。行入天光街，遍散着诗篇。在地球上，一支蜡烛被熄灭了。城市醒来，带着一首歌在他的口上，而死亡在他的眼中。是黎明了，世界直走向谋杀之梦。我看尽街那儿强壮的男人们掘着面包。我也看见人们粗暴的念满足的丑恶的无希望的残酷的快乐的是白昼了。在镜里我看见一个孱弱的男子梦镜里的梦。这是尘沙在地球上一只蜡烛点着了是黑暗了。人们在他们的屋里孱弱的人在他床上。城市带着死亡在他口里睡眠，而有一首歌在他眼中。时间下降，堆高了星星，行入天光街，遍散着诗篇。 印象之久，咁作者就系伊伊康敏士，咁啊， 伊康敏士系好有趣嘅诗人。其实头先介绍咁多嘅诗人咧，最古怪嘅其实系伊康敏士。啊，伊康敏士咧，佢所有嘅诗咧都唔用大街写嘅， 嗯， 啊，包括佢自己签名伊伊咧，佢都系细即系世界写嘅伊两个伊字。咁你一睇佢名，你就觉得呢个人系一个好有趣嘅人。咁当然咧，佢写过好多。好多首呢係所謂語言遊戲嘅詩，佢係以語言遊戲出名，所以嗰啲詩呢有時係唔使翻譯嘅，亦都唔翻譯唔到出嚟嘅。你識好少少英文，可能你已經可以睇得明嗰啲詩，因為嗰啲詩係需要你讀出嚟同埋去感受佢個形狀，啲字母組成嘅形狀。但係呢首印象之久呢，就其實好唔似佢普通嘅詩嘅，呢首詩好有承擔嘅。啊！我哋读落嚟咧，你会即系睇到佢系以一个即系神嘅视角， 嗯， 系好似一个漂浮喺城市夜空上边，好悲悯咁样睇住呢个城市嘅改变嘅一个神所书写嘅一首诗。咁呢首诗点解会触动我呢？又有意思嘅就系佢入边用咗一啲词咧，令我谂到香港。咁天光街啊，佢话黎明行入天光街，遍散着诗篇。咁天光街令我谂起天光道吓，但系而且咧喺大陆或者喺台湾嘅讲法入边，都冇咗天光呢个词噶啦。 啊， 天光系我哋广东人嘅。依家我哋都好少讲，我怀疑系老香港人鍾意讲，我话天光啦，我哋依家比较少讲呢个词嘅， 都几广东话， 系啦，好广东话，天光墟啦，吓，就呢个令我留意到，咦，马伯良佢译诗嘅时候，佢到底系用广东话呢，定系用国语呢，定系用上海话呢？因为佢其实又系嗰啲嚟香港嘅上海人嚟㗎嘛，老一代嘅上海人嚟㗎嘛。咁呢首诗入面呢，仲有一啲用词，我觉得哇非常之好啊！佢话佢睇到街入边嗰啲强壮嘅男人咧，掘着面包、啊，都话呢个非常之生动。我谂原文咧应该都系一个挖掘嘅吓，咁、啊、因为掘咧系原嚟以前农民去即系搵啲农作物先会用呢个动词嘛。但系面包我哋应该系去先去翻工搵到人工，跟住再买面包啊嘛。嗯、但系一下子用呢个掘着面包咧，将呢种谋生呢样嘢啊！哇，好赤裸裸咁样推到咗前面，哇！啲面包真系好形象，你假如要想象，你真系喺个泥土度挖一嚿面包，掘一嚿面包出嚟，你就可以想象，其实我哋依家嘅艰辛同一千年前嘅艰辛可能冇乜太大分别、嗯。其实我读呢啲佢译嘅诗嘅时候，我想象嘅环境都系香港。都系五十年代的香港，系、嗯、完全可以透到落去嘅。嗰阵时即系所谓生活艰难，都系咁样噶嘛。即系好多人都系靠几十蚊人工咁样维持噶嘛。咁呢首诗咧，我谂马伯良咧都有同感啦，喺入边读到。 系，哇！竟然睇一啲译诗可以睇到我哋香港嘅情况啊嘛。 系啊。 咁我哋下一集啊，继续 介绍佢译嘅其他国家嘅诗。 好，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